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局地暴雨和风雹天气，转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2，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本市获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财政资金将实施补助政策，油价迎来今年年内的最大降幅，北京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10块钱。专家解疑，孩子睡前喝牛奶到底好不好？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张玉今天从市财政局了解到，由北京牵头申报的京津冀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被财政部等国家五部委批准为第一批示范城市群。在4年示范期间，五部委将对入围的城市群按照其目标完成情况，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奖励。目前本市已经初步建立起了推进氢能产业发展的财政支持政策体系，覆盖关键技术科研研发、加氢站建设和运营、车辆购置补贴等环节。在加氢站建设和运营方面，财政资金在建设环节对规模以上加氢站建设予以一次性定额补贴。车辆购置补贴方面，市财政局正在研究财政补助政策，确定市级补助标准，重点鼓励引导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城建物流、长途运输、远郊客运等场景的应用和批量示范。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晚再次开启。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本次油价汽油每吨下调250元，柴油每吨下调245元，创下今年以来最大跌幅。具体到北京地区，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10块钱。最近网上有文章说，儿童睡前不能喝牛奶，这样不仅影响补钙，而且会使肠胃虚弱。说是医生建议要在孩子睡前1个小时左右给孩子喝牛奶，才能有充分的时间来消化和吸收其中的钙质。这是真的吗？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儿科医生为您答疑解惑。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可娟的报道。 这有很大可能是一个编造的案例，儿童身材矮小可能和很多因素有关，如果不排查其他病理原因而让缺钙来背锅，这显然是缺乏依据的。睡觉的时候，胃肠道在放慢工作节奏，但并没有停工。鱼和肉这些高蛋白食物往往需要2天左右才能完全消化，如果睡眠的时候消化道停工，那影响吸收的可不只是睡前喝的牛奶，连中午吃的肉也会受到影响。谣言文章还提到，孩子体内缺钙会有几种表现，比如食欲低、体质差、发育缓慢、睡眠不佳等。对于这些表现，通常也不会认为是缺钙造成的。孩子食欲低最常见的原因是进食压力，如果孩子吃得少，家长用威逼或者利诱来让他们吃饭，就有可能引起孩子的反感而讨厌吃饭。所以国外的喂养专家通常是心理学者而不是消化科医生。家长认为的体质差，有时候是儿童期正常的反复呼吸道感染。6岁以内的孩子一年平均感冒次数是6到8次。孩子如果真的发育迟缓，要去看小儿神经专科的医生评估原因，而不是补钙就能解决的。睡眠不佳的原因非常多，缺钙通常不能上榜。如果我们从饮食中没有摄入足够的钙，也可以考虑补充钙剂。最常用的钙剂是碳酸钙，和食物一起服用吸收率更高。还有柠檬酸钙，它不依赖食物吸收。其他钙类，例如葡萄糖酸钙、乳酸钙等，也在临床中会用到。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为您带来连线报道。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公安部网安局发布预警，警惕不法人员非法获取手机验证码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已经成功打掉一个非法获取出售手机验证码的新型监码平台。民警提示您注意防范，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郑建明你好。 你好主持人。 先来分析一下相关的警情。 是这样，张先生呢最近想要用自己的手机号呢下载一个抖音账户，系统呢却显示这个号码已经被注册。那么他再一细查呢，发现自己的手机已经在京东还有新浪微博等多个 APP 中注册了账户。那么张先生呢于是向派出所报了警。那么民警经过询问呢了解到张先生的手机曾经送到过手机店里维修过。那么民警于是找到店员，据他交代呢，他是在这个趁客户不知情的时候将手机号码呢发到一个拉新的群中，那么收到验证码以后呢，再把这个号码发到群里，他就能收到5到8块钱不等的红包。那么经过进一步调查呢，民警发现店员窃取的手机号和验证码呢曾经在一个接码平台上出售，而这个接码平台呢是由广州的一家这个网络公司开发并维护，专门从事这个号码的拉新服务。所谓的拉新呢，就是在网上大量收集手机号和实时验证码，再出售给下游负责买卖网络账号的工作室，用来注册一些热门的 APP， 出售给不法分子呢进行违法活动，或者呢是利用这个电商平台首单优惠的这个政策呢，大量购买低价商品从中牟利。那么民警先后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8名，查获了一批涉案物品以及各类账号数据呢7000多万条，涉案金额呢高达800多万元。主持人， 那么民警有哪些防范提示呢？ 民警提示大家，到银行、营业厅等办理业务时，需要这个复印证件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复印件的空白处注明用途。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维修后要注意检查，看是否增添了新的未知应用。那么收到快递包裹的时候，切记要涂掉用户名、联系方式或者撕掉快递单号，千万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感谢郑建明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局地暴雨和风雹天气转多云，偏北风3-4级转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2，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内容。 北京福彩三D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8月23日开始，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组选最高奖金翻番，另有三D满额赠票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4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